现在时间半夜十二点， 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晚呢现场呢来了两位大来宾，还有一个临时冲进来的美丽的小妹妹。我们现在先请他们三个呢轮流的自我介绍以及晚上的问候。 好，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立台南大学戏剧系的 David， 大家晚安。 大家好，我是台南戏剧系的卷毛，大家晚安。大家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政治系的山猫，请大家多多指教。 晚上不睡觉怎么多多指教啊？好，今天呢非常感谢啊，两位来宾是从台南赶来。那山猫先说一下您跟两位来宾的关系是 朋友的朋友跟朋友的关系 啊？你们要多元成家了吗？因为在场有两位男孩子哎。 是啊，就是一个男孩子是朋友，然后另一个又是朋友的朋友，就这样。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就是第二个主题。好，我们请那个 QMO 来讲一下主题二是什么。 好，我们的主题二是表演与升学之路。 那想请问一下就是 QMO， 你小学的成绩好吗？ 我小 啊，不是，讲错，对不起。高中成绩好吗？问错，对不起。 小学成绩也没有很好。 okay， 了解。 我成绩没有好过，说真的。 OK。 我问一个比较刻板印象，你会不会觉得喜欢表演的人或是多才多艺的人他们成绩比较差？ 哎，没有，绝对没有，这两点关系没有直接关系。 你们不要 kiss 好吗？ 啊喂。 所以就是你在观察你的那个整个求学经验中，你觉得你遇到的同学们基本上就是又会表演成绩又好吗？ 我是觉得有这样的人啦，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只是你不一定因为你的表演好然后结果成绩不好，就是这个不是绝对关系。 但是我的经验，我觉得我们好像会走表演的人，他们本身好像功课会比较弱，甚至有时候就会被编到比较后段班，这是我们那时候的情况。那现在这种情况还明显吗？ 其实倒也不是欸，我觉得高中的时候有个朋友，就有，其实有两个朋友，他们是女生，然后都很可怕，那个成绩就很也不差，然后他们在舞台上面就是整个变成一个人。 所以你现在跟女朋友咬耳朵吗？ 没有啦。 所以就是你在回顾你自己，你觉得你的成绩也算一般而已， 没有很烂。 所以你有被那个放牛班的那经验吗？ 我没有被放牛班，我是那个后面了，反正就是一直都在就是全班最后名。 OK， 那个旁边的那个有达以上的那个女性朋友，你觉得她这个话是可信的吗？ 就我们那个班来说是真的啊。 那个 David， 你自己来看一下，就是你的成绩在整个求学路途上跟你的表演有没有什么汉格之处？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啊。那我个人是成绩算还不错，就是不管是国小还是国中，我高中高一的时候是成绩比较差没，但是高二其实都有前十名。 羡慕嫉妒恨， 不用嫉妒我，不用嫉妒我， 怨念， 不用嫉妒我。好，没关系，我们都是同一间学校嘛，都这样。我那时候高中的社长，他玩戏剧系也是玩得很凶，然后他后来也是上台科大，所以我觉得其实成绩跟那个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就主要是你怎么掌控你的时间，还有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样。 收听中正之声，精神精神，给你百种生活的一百种，就爱听我们说。 我是一大之声的电台 DJ Edix，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深夜广播节目。 把自己的健康顾好才是对父母的最大孝顺哦。 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保护她。 好，其实我们这一个表演与升学之路呢，我们分成三个小子题来做一个讨论，就是最主要就是我们想要讨论一下，比如说父母的看法，还有自我的成就需求，还有就是升学的抉择。那我们就先就父母的看法，我先想请问一下，就是两位，就是说你们的父母对于你们走表演这个路有没有特别的要求？ 是没有，他是我妈是说只要我喜欢就好，而且现在的情况就是有大学念是最好的。那他当然知道我念表演之后，他当然也是会偶尔看到电视就会说你以后会不会出现在电视上， 就是要播版面就对了。 以后他说以后希望我可以跟他邻居或是跟陈奕迅要说什么，哎、欸，是我儿子啊之类的。 那 Qmon 呢？你呢？你的父母 呢？我妈妈是说我老爸啦，我老爸是说你只要不要做以后会后悔的事情就好。 所以他们现在是后悔了吗？ 没有，他们还没有后悔，还没有。 OK， 那山猫你怎么看您这个朋友他的选择？ 我觉得他们家就真的对他非常的好，就是支持他这样子， 就是支持他未来可以去纽约大学戏剧系嘛，这是我们上一段的梗这样。OK。所以基本上你们，我觉得两位算是比较幸运，就是说家里是支持的或者是不反对。那像我们那个年代，其实你要说做表演，你要说得这戏啊做戏的，他们会觉得没有出路，或者说家境的关系才去不读书。那我觉得现在社会比较多元，然后经济也比较好，所以我觉得跟我们那个年代差很多。那我再问一下，父母对于你们这一种的选择，他们是真的很支持，还是属于一种放任态度？ 我妈是还蛮放任，可能是因为我姐的关系吧，因为可能那时候因为我姐她逼得比较紧，所以她可能现在就比较对我比较放任，想要一种实验的心态，没有不是实验的心态，就是因为其实就是因为我跟我姐差蛮多岁的，所以她有点毕竟年纪的差别，所以她想的比较多，所以就没有太管我这样，我还算蛮幸运的。 那 QMO 呢？ 嗯，他们是蛮支持的。反正我进剧场之后，我老妈也，反正他们就很有兴趣碰这一块啦。然后我就一直丢东西给他们，然后他们就一直看，说啊，戏剧也不错嘛，啊，对，是不错啊，哎，很好，很好，很好，就这样吧。 他们不会被那个邻居的什么王妈妈、陈阿姨影响吗？ 没有，其实还好诶。 你们有邻居吗？你们有邻居吗？ 有，我们有 邻居吗？ 我们虽然我们家蛮， 我们家没有跟邻居有很多 邻居在对面山头，是不是 ？OK，OK。 他们在倒垃圾的时候聊天，就说啊，你念哪里啊？啊念台南大学啊，国立的，嗯，国立的啊，好，就这样，嗯，好。 再来看，我们就是自我的那个成就需求。你们觉得表演是你们的成就需求吗？ 是耶，因为其实就像我们前面都有提到说，我们会进这个科系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动机或者是一些想法，那我们就是想用进这个科系来完成我们当初的一些想法这样。像我自己分享一下，我自己是想当导演啊，不管是舞台剧导演或是可能电影导演，我是想多接触这一块，然后之后可能哪一天可以得个金马奖之类的，对吧？ 那 QMO 呢？ 这个我选择戏剧系反倒是一个算是一个开头啊，一个开始，从基础上面先去学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就是我的兴趣嘛。啊，我以后大概会走电影吧，所以这种算是基本功中的基本功，我就要从现在开始学。 那我们来问一下山猫，你觉得对于这种想要走那个艺术表演的，你会不会很怕说他们以后找不到路？就因为我觉得这种要达到这种理想其实很少，也不多，就是成名人真的很少。那你会不会很担心这样的出路是一个很窄的，然后甚至有时候可能会自我打击比较大？ 我觉得就对我旁边这位而言， 嘿嘿， 他自己就知道未来可能不太好走， 所以呢 他就说可能有段时间要先靠我这样。 所以他是要走李安模式吗？李安模式就是太太 先当家庭主妇这样。 对对对，李安模式。 我觉得是这样的话，那我也与有荣焉啦。 哇塞，这么会讲话，果然是政治系的，很好， very good。所以就是在自我成就需求方面，就是山猫，你觉得说其实你不担心吗？这样的一个不稳定性的职业， 有时候就很担心啊，不过觉得没关系，反正我很强。 你到时候可以生得出买菜钱吗？ 买菜可以，买肉不一定。 OK， 我感觉好像是热恋中的小女人的样子。 Let's be friends, I'm dying to see how this... 所以有时候就是在请教两位，就是说这种成就的需求定位到底定位在哪里，就是说怎么样的一个标准是你觉得哎够了可以了。我们请那个 David 先来分享一下，你觉得要达到什么标准才叫做你完成目标理想？ 我觉得这个标准的话，应该是要跟着你的年龄，或是跟着你的当下的那个心态而变。像我们现在可能都还很不足，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可能就是先做好一出毕业制作。那可能到我30岁或是40岁的时候，我可能目标是得奖，或是我可能想要做出一出可以让观众起立鼓掌30分钟的戏，或是说一些就是每个时期的目标当然不太一样啊。那成就就是会随着，当然梦想会随着你的长大，人家都说梦想会因为你长大而变小，那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要让，因为你长大所以你梦想应该要慢慢变大才对。 刚刚你这梦想让我们省了一个音效的费用， 以后可以请他来做音效。 OK 好。那个 QMO 呢，你怎么样定位自己的成就？ 我觉得没有所谓的定位，因为就像玩游戏一样啊，成就很多，那个一个一个成就达成要一直打下去啊。对啊，所以就是可能每个阶段有每个吧，但是我倒也不觉得需要被年龄给限制住。常会听人家说不能这样，做不到这样，因为我们才几岁，我们才18岁而已耶，我们才20岁而已，这个词可以一直讲到我们才30岁而已，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40-50，什么事都不能做的时候就太迟了。40-50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啊、很多人认为40-50岁的已经不能怎样，其实还是可以很怎样。我意思是说，不是像 David 那样子，是觉得是有一个，当然他那样子是比较稳扎稳打的，就是我们永远都还是可以在不停的去找那个自己想要突破或是想要做到的事情。 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今天可以让那个 QMO 来有一个福利，因为他把女朋友带来了。所以我们现在请 QMO 来点个歌，并且做一个爱的告白。 什么鬼？ 你不是说坚持要那个？ 我没有坚持要公司。 好，你可以点一首歌，跟那个点个留言。 我要点那个 Rolling Star。 这是歌名还是歌？ 这是歌名。 那歌手是 叫 Yui， 是日文歌。 那有什么话要给毕业生或是给旁边的人吗？ 就是谢谢你这样子支持。 你声音太小声了吧？还有雷打声吗？打雷声吗？ 我听到脚好痛。谢谢你这样支持我，然后我爱你。 后面的三个字不太清楚。 好，我爱你，我爱你。 女方点点点表示。 Peter， 我可以要求墨镜吗 ？OK。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再讲一遍好了。 又一的 Rolling Star。帰り道夕暮れのバス停落ち込んだ背中にバイバイバイ君のファイティングボイス見せなきゃ夢にまで見たような世界は争いもなき平和な日常でも現実は日々トラブってたまに悔やんだりしてるそんなI'm not afraid to die.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国立中正大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喂，你好，请问是叶先生吗？ 啊，是。 哦，因为我们作业上的疏忽，所以不小心把你的商品又重新订购了12份。我们现在需要您的信用卡号码才能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什么？12份？怎么可能？我去找信用卡给你，等我一下。 等等，别上当！ 啊，不对，我没有订东西啊！你是诈骗集团。 各位听众，当你在被诈骗的时候，请记得拨打反诈骗专线165。我是叶良红， 我是赖宇松， 我是山猫， 我们在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现场。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今晚的特别来宾卷毛，我来自台南大学的戏剧应用创作与学系。好的，我刚刚是不是讲错 那个信誉的那一间好像是在隔壁这样子哦。 戏剧应用创作，戏剧创作与应用学系，戏作啊，我们的学系的名字很长很难念。好的，好，我在我旁边的是 David。 嗨，大家好。 啊，还有我们的 DJ 主持人 Peter， 还有旁边的山猫，温柔可爱美丽的山猫。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是要继续第二个主题，表演生存之路的第三个小主题，就是升学的抉择。就是说其实这最主要是在讲说你们那个高中毕业，然后要面对一个大学联考的一个阶段中，我很好奇就是你们在选择表演之路上，你们有没有考虑其他科系作为你们第二专长或是未来可能会走的路。那我们先请山猫好了，你是念政治的嘛，对不对？你不要以为我不会 cue 你哦。 什么？ 对啊，真的很轻松。就是你选择政治，那其实你在高中这三年，你有想过你要走这条路吗？ 没有，完全没有。 那选这个政治系是什么理由？ 分数到了，然后就被逼来了。 好，我们可以那个局长啪一下，我们是一样的，联考分数到。所以就是你去思考你这个填的志愿过程中，你还要填哪些科系相关类群的？ 没有相关的，连通讯工程都有填过。哇、 wow! ！你是第一类组吗？还是？ 对，我是第一类。 那怎么可以填通讯工程？ 理科就也差不多、啊。 是哦，可是没有，他们不是还有什么分什么数学甲、数学乙 的时候是通通一起， 所以就你连工学都有填，就对了。 没错。 那你当初为什么想要做这么大胆的尝试？ 那时候就好像家长就觉得有学校先填先念这样子。 他没有考虑到你的性向问题或是能否可以读得下。 他们都说就未来再转学转系都靠自己这样。 哇塞，这家长还蛮 open 的。因为我家长说只要一听到转学转系他觉得这个是不是没救了。所以你觉得你在选择政治系是你当初你不知道他要干嘛的？ 对啊，完全不知道。 了解。那我问一下，我再问一下，你有没有想要念的科系？目前看来，就经过一年之后， 我比较喜欢语文类的。 好，了解，祝福你。好，那我们现在再来拷问两位来宾，看到那个联考分数后，会不会很呜呼哀哉？哇，这个样的分数能填什么科系？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有一点，那时候是觉得就以戏剧系而言是够。 哎、欸，你这样很贬低戏剧系哦，讲 也没有那么差了。 我们是不看分数，我们看的是就是 对啊，是后面的 表演。 你不怕那个两亿男来打电话了？ 好，对不起，对不起。 OK， 好。请问就是说你觉得在戏剧系之外你都没有填别的科系吗？ 欸，对，基本上我是填电影戏剧系。 你是戏剧世家吗？ 不是。欸， 那什么样的动力让你就在升学抉择中你就是要往这个科系去填？ 哦，因为这就是我想学的东西啊，就是很简单单纯。 不是因为分数低？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来念戏剧系要有一种要有一种觉悟跟热 啊，就是以后可能要当那个艺术流浪汉，是不是？ 啊，是吧。 然后在纽约大学旁边募款。欸，对，听说你英文不错，妈来秀一下吧，跟纽约大学问候一下。 纽约大学是 NYU。 OK，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n the New York University NYU， Okay, I'm very glad that you're listening to my voice, which is doesn't really mean a lot because I'm just asked to say something right here, right now. And I'm very appreciate that you guys hear this. And yeah, that's it. 我很怕我们会被 NCC 罚款，因为节目不符合。我们来请山猫简单翻译一下。 翻译什么？哦，大家好，然后就这样。 没有，他讲那么长，那么长，不那么长，那么长，好不好？ 中间省略，掐头去尾。 好，这样翻译也很好赚，是不是？好 ，OK， 我觉得那个纽约戏剧系系主任可能会听得到，不知道是不是华人系主任不知道。 I'm sorry， 你还要继续念就对了。你觉得我们会罚多少钱？我不知道。 好了， 好 ，OK。 做自己该做的事，你就是最棒的。我是社科院院长王国宇。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正之声，今生今世 FM 88.1。 三不五时关心身边的朋友与家人， 用心聆听，给予支持。每个人都是守护别人的天使。 咱拢是自杀防治守门人。 珍惜生命， 希望无限。 0800-788-995，请帮帮救救我。 David， 那你呢？你自己在填志愿的时候，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个想法？ 是有的，因为其实我当初填六个志愿嘛，学生现在填六个志愿，那前三个我是填地理系，因为我自己的关于就是学科方面的成就， 你会背地图嘛？ 对，跟我专长有关。学科方面成就是地理、历史，还有公民那边都是比较强的。那我就想说，反正有六个嘛，我就三个填学科方面比较专长，然后另外三个填可能我未来可能会比较想从事的一些工作这样，所以我就前三个是台师、高师，还有彰师大的地理系。然后再来是台艺大的电影系，然后中山剧场艺术，然后再就是我们南大的戏剧系，那后来就是只上了戏剧系。那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是命运的安排啦，命运的安排就是你就顺着命运，然后就来面试，然后面试完就是来了台南大学这样。 David， 你进来那个台南大学表演系之后，你有没有后悔这样的一个抉择，或者说你想要再转跑道？ 就是没有，不后悔说，因为当初那六科系也是我自己选的，没有人给我压力。那我当初选了那两个，就是其实那两个我都是可以，我觉得我都是可以继续发展下去。不管我那时候上了地理系，或是来了戏剧系，那我都是可以继续发展下去。我不后悔我选的这个科系，只是有时候还是会感叹说，为什么别的学校的戏剧系可能为什么他们资源那么多，或者说为什么他们有我们没有这样。想转换跑道，现在是目前没有这想法，但是可能如果可以往更高处爬，当然是往更高处爬这样。 那我问一个灭绝题，就是你们会很在意别人对于你们抉择的看法吗？ 不会， 不会，不会，不会， 不会。 因为就是邻居也不常见面， 所以你们旁边没有邻居，是不是都共墓？是不是？我觉得会太狠了一点，我这句太狠了，是不是？ 公墓算邻居哦， 公 他们会走来走去。 我刚刚讲是公路哦，公路不是公墓哦，是公路哦，我还不错哦。 有公路也是会有人走来走去的， 就是邻居一直换人，邻居一直换人， 从公墓走出来。 好。好，我们现在先来休息一下。我们现在来请那个来宾来帮我们那个念点歌。我们要来念第四个，也是所学非所用的专家。好，我们谁要来念呢？ 我来念好了。清华大学理学院学士，还有工学院硕士毕业，目前的台电工程师郑维刚，他点的歌是孙燕姿的《一起走到》，留言是给毕业生一个鼓励，毕业后一路上还是要找到好友，一起打拼。 我补充一下，就是这个郑维刚先生呢，他本身他的业余兴趣呢是做那个广播主持人，他有一个节目是快速街头。那之前呢，他这个广播节目也跟我们中正平安你好呢做一个除夕的连线节目，效果还不错。那他本身呢，其实要给毕业生留言呢，他自己主要是他觉得在毕业之后要在业界工作呢，他觉得能找到一起打拼的好朋友是很重要的。觉得离开学校之后，其实讲白一点就是上班好同事，下班不认识，所以现在鼓励单位，你们现在是友达很好嘛？对，希望可以保持到毕业之后。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一首郑维刚点的歌曲，孙燕姿的《一起走到》。 从前美丽的天色

我是今晚的 DJ Peter。今天的现场呢，很开心的能邀请到三位大来宾啊、一位是因为有一个升级了嘛，对不对？OK， 他还没走嘛。OK， 好，那他们两位都是从台南过来的啊、一位是 David， 然后他是台南大学戏剧创作与应用学系。然后另外一位是卷毛，他们也是同一个科系， 我们是同学。 对，那另外一个来陪伴我们的呢是中正大学政治系的女同学，然后叫山猫。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重头戏，我们现在就来讲主题三。在主题三之前呢，我们要请那个两位来抽声音指令。 哦，真解 真假，我们要把它用完。 残酷的时刻又到了， 还有一张呢。 哎呀，那个山猫要陷下去了吗？ 不要，我绝对不要。 那你就不要打开，不要打开，因为最后一个还可以用。看谁最倒霉的，给他打开。 哇，这什么卖药电台女主持人是怎样啦？哦，娇滴滴的声音。 那是 AM 电台的那个桥段。 Oh my god， 你有听过 AM 电台吗？ 我没有哎、欸。 那叫模仿一下，或学妹可以帮你提示一下。 我好像也没听过。 叫娇滴滴的声音。David 陷入困难了， 我一直打不开呢。看来这是天意啊， 又是命运，你知道，一切都是命运。刚刚是 David 的 卖药， 卖药啊，怎么卖啊？ 就是那种口吻，就是女孩子娇滴滴的声音，但她都台语的，然后又有点塞难的声音。 礼拜礼拜，全程使用台湾威 哦， 好你家在，我铁一嘞，我台哥就暖哎。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那个，请看谁要来开场来讲这个主题上的主题，请用这个声调。 我先来讲好啊， 你来讲，我嘛你讲啊。 上舞台进行， 好，那我们这桥段就是十分钟左右，我们都要用这个声音。 好，是哦，是哦，啊，这样就是 有像五行， 对，就是你要有那种推销药品的声调。 Oh my god！ 可以有一些婆婆妈妈的那种，来哦，这样。 啊，来哦，呵呵， 好， 拢共拢共。 阿红是在捧公玩。 现在就来上舞台之前这个重要的一个主题，那最主要这也是针对两位表演戏剧系的一个同学的设计。那我们基本上我们然后来细分几个小桥段，就是说譬如说有各种角色练习，还有就是选角的工作，还有就是面对挫折的状况，还有就是现场工作的一个环节的问题。那我们先来就是来请那个来宾们分享，就是说你们觉得要在上舞台之前你们就有哪些的各种练习要先做好。 练习哦，就是呢，上舞台之前你要读把那个剧本读熟，剧本读熟你知道那个角色在创啥， 不知道啦，你在说啥我都听不懂。 嘿，我在说大家听有台语哦。 加油。 好，就是剧本爱读熟，爱分析，迄个角色嘅目标啊，啊个目的，就是伊伫台顶，伊伫台顶想要创啥？那是要甲一个人讲话啊，伊咧无用摆代志，伊就是，哦，就听下咧。 好，寿星豁免权可以让你中断一下讲国语， 还好，我今天生日哈，因为这个用台语讲，怕大家也是听不懂。好的，就是上舞台之前，其实我们现在学到一个方法，就是一个俄罗斯的人他研发出来的方法，叫史坦尼夫拉斯基。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寻他的表演方法，就是一个比较写实主义的表演方法。那就是上台前要研究角色的动机啊，还有他的目标。那每一场戏每个角色会有不同目标，譬如说我可能今天我跟我妈要钱，那是我这场戏的目标。那问题是我不能直接说妈我要钱，然后 还要很迂回的讲。 对，我要很迂回的，因为妈不可能马上给我钱嘛。 那个我前阵子就是你知道的嘛，你知道的、啊、 知道什么。对，好，就像今天我肯定要跟我妈要钱，那但是我不能直接跟她说妈我要钱，然后我妈就给我钱，这样这个戏就结束，就演不下去。就是你在要钱的过程中你会遇到很多障碍，这样才会产生一个戏剧的效果。这样，所以就是我们要就是为了要分析这件事情，这样就是可能我跟我妈要钱，然后我妈说不要，然后我再一直用别的方法也想说妈我最近可能要买什么东西，然后就是跟她福报公款，这样再窃取那些差价，这样。所以就是这是我的目标，我目标就是要到钱，然后我用各种的方法，就是 总而言之，你在上台之前你就把剧本看清楚，然后要把这些东西给找出来啊，这就是我们演员必须要在每一场戏开始前的功课。 对，这就是你才能从内而外的把那个角色演活，这样。 那我再来问 QMO， 就是说那在演员本身这个事前的准备，譬如说我想问的是，那你们有没有譬如说身体的练习、肢体的练习或者是身体的保养方面？ 开始前一定会暖身，会有一个暖身时间啦，就是把那个身体的那个每个肌肉都放软，这样 就是把那个大腿抬成180度吗？ 应该也不用到那样子啦，因为快速暖身就是像 key down 那样子在那边抽蓄，有没有？那招很有用，那个全身一下就热起来。 你们需要就是充足的睡眠吗？还是你都在熬夜？ 你说是表演前吗？ 对啊，就是我是说因为我不太知道你们那个作息是说你们是各种的事前的一个准备，就是说包括可能要上妆。那我之前听一个业界的摄影师，他说他觉得要帮那些明星们拍照，但是如果他之前没有睡好的话，他皮肤不好，他说妆很容易不容易上。所以我在想说，那你们在表演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在上妆的部分，你们是不是要有足够的睡眠，还是说你们有一个自己可以不掉妆的方法？ 我是没差 ，David 的呢？ 因为我们现在才大一，其实也没有到什么大型的制作需要上妆。那我是有听曲阳姐他们说，就是因为其实真的要开始做制作的时候，制作就戏的时候，其实分工是很细的，所以就是演员就是演员，那化妆就是化妆，道具就是道具。那所以演员通常都是会，那要演之前通常都是会很规律的作息，就是可能每天都十点睡或者是十一点睡，就是某个时间一定会睡觉，然后来做一个保养这样。如果你现在只有工作就是演员，那你就是做好演员的工作，你就是好好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因为演员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身体还有他的声音这样。 所以你们都怎么样保养自己的声音跟自己的脸蛋呢？ 就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保养，我这个也其实也蛮懒，就是一些基础的，就是可能保湿防晒这样而已啦。 我们要不要请山猫姐姐来教你怎么保养一下？ 可以吗？可以吗？ 可以来提供一下吗？女性的保养秘方来提供一下。 拜托，我这个人也不保养的。 就天生丽质吗？就皮肤很崩吗？这样？ 哪有？你看我晒成什么样？ 那是为了戏上工作努力怕表这样， 因为是山猫 为了得嘉奖一支，是不是？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你惊喜与奇幻。我是广播主持人丹仙姐姐。 你好，我是叶良红，我在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现场。台湾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是肝病带源，不要忘记每半年要去做 B 肝和 C 肝的筛检，保护自己的肝哦。 所以基本上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对于那个剧本的熟悉嘛， 对， 还有对角色要认识清楚嘛，然后再就是正常的作息，还有声音的保养，就是各种的事前练习。然后再就是我要来问一些比较刺激，就是选角这个工作。那基本上我想问一下，你们参加的这个表演演出中，选角是谁来做？ 基本上是导演 哦， 第一阶段是。 那谁来当导演？ 通常是老师。 老师。高中也是这样吗？高中也是这样吗？ 高中不是，高中就是自己认领， 对，就自己认领 啊、哦，自己认领导演。 就是我们写剧本的会要求说，你要写一个跟现在这个家伙很类似个性的角色，简单明了。 那你们现在上了大学之后，你们那个选角是谁来主导呢？ 就是老师，或是像学期制作的话，因为导演是老师，所以基本上是老师。然后等到我毕业制作的时候，就是因为导演是我们自己的学生，所以就是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同学当导演的那个来做主导，谁可以来演这个角色。那当然我们可以去自己去甄选，那他不一定会选你这样。 那在这选角的过程中，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些让你们觉得很想抱怨的事情？ 你可以抱怨一下学制的选角。 我们就想听， 我们不是要帮忙， 我们是要听业界秘辛，还是学院的风暴？ 我们不是要帮他打广告吗？我一定要在这里吐槽这个 吗？吐槽也是一种打广告的 方式。OK， 而且是学制那个选角，基本上阿嬷是真的超赞，那个阿嬷演员有一演阿嬷演的超好的。哎，等一下，我这样子我会被那个吧？ 所以你们说有一个人叫阿嬷吗？还是说他演一个阿嬷？ 演一个阿嬷啦，演一个阿嬷，他那个阿嬷演的真好 哦。所以他担任导演然后来选角吗？还是 没有啦？就是如果你只是要针对某个角色怎么样的话， 不是？我现在问的是说，你们对于导演选的角色，他应该说他面对一个群体一个团体的时候，你们这个过程中你们是有磨合吗？还是说就全部都听导演的安排？ 学长姐他们应该都是听导演的安排，因为那堂课是老师在主导。那除了就是基本上我们除了毕业制作之外，基本上都是老师在选角。 那你自己私底下参加了一些社团活动，如果要演戏的话，那对于选角这个你们都没有任何的意见吗？ 社团活动，因为我们学校是没有戏剧社的东西的，对啊， 就戏剧系。 对。 那我问一下，如果说今天导演给你一个你没有想过的角色，或者说你意愿不告的角色，你们是采取接受还是采取一个拒绝的方式？ 基本上都会先接受。 这是学院的要求吗？ 算是突破自己，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演的。 哦，你们没有包袱，你们没有包袱，对不对？ 没有包袱， 我们没有包袱， 真的没有，真的假的？我问 一 下演 啊， 所以你都愿意去试试看？ 基本上都 可以，有机会当然就是试啊，对吧、啊？ 譬如说，他可能会叫你演一个女性的角色，然后可能是演那个疯女十八年这样子的。 那 OK 啊，有什么问题呢？是不是 ？David， 你可以吗 ？David。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不会找我啊，因为我长得不像女性。 以我的姿色嘛，啊，一定 OK 的。对，我旁边这位，他头发头发真的很长，他头发真的可以拿去卖了。对， 不要， 身材也很不错。 哎喂， 谢谢身高补充这样。 好，我们要先来那个中间来先休息一下。好，我们现在来那个留言点歌，我们来请山猫来为听众来念一段，好不好？ 这是一个从淡江法文系毕业，然后是天主教友的，也是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黎一平，她点的是光良未完成的爱情，然后她想要给大家的话是祝大家毕业后都成为更好的自己。 好，我来补充一下，这位黎一平姐妹呢，她本身是他们天主堂有一个就是十字玫瑰乐团的键盘手，对，她也担任过团长，他的儿女都很大，就是女儿刚那高一，儿子国中，也是祝福他们家庭美满。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光良的未完成的爱情。 神紧紧交集，笑着我已想不起多少年过去，曾多努力才能找回自己，直到漂泊的青春已换几次风景，你还是像过去一样停在我心底，只是时间不容许再靠近，我还是像过去一样一个人弹琴，每当想起你还是不离不弃，却学会接受人生有时候没那么幸运，如果我不曾认识你，不曾伤心，现在的我不会爱上听雨，数着落下的每一滴结晶，好像看见你在的声音，谢谢你来我生命里给我真心，尽管当时我们都太年轻，那年一段未完成的爱情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勇敢前行，直到回不去，你说的话我一直都相信，只是再也不是你，请自为我证明，你还是像过去一样停在我心底，只是时间不容许再靠近，我还是像过去一样一个人弹琴，每当想起你还是不离不弃，却学会接受人生有时候没那么幸运，如果我不曾认识你，不曾伤心，现在的我不会爱 这落下的每一滴结晶，好像看见你在的声音。谢谢你来我生命里给我真心，尽管当时我们都太年轻，那年一段未完成的爱情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如果我不曾认识你，不曾伤心，现在的我不会爱上听雨，数着落下的每一滴结晶，好像看见你在的声音。谢谢你来我生命里给我真心，尽管当时我们都太年轻，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勇敢前行。 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 今生今世 FM 88.1，哎，你听了吗？ 没有烟抽的日子，没有烟抽的日子。 哎，没有烟喽，喏，这根烟给你啊。 没有啦。我在戒烟，还不是我女朋友说我在抽烟，她就要跟我分手。 哇，用不着这样吧？ 她是不希望我抽烟伤害自己，而她也不会被二手烟伤害。 对耶，我真是糟糕，都没有想过周遭其他人的感受。 各位抽烟的朋友，你知道吗？二手烟对别人身体健康造成的伤害，远比自我来的还要严重。 当您掏出烟的时候，请想想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健康把关，也为他们的身体着想。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的现场呢来了三位大来宾，一位是 David， 一位是卷毛，一位是山猫。 David 跟卷毛是来自台南大学的戏剧创作与应用学系，那山猫呢是中正大学政治系的学生。好，那还是在第三个主题，就是上舞台之前。那接下来我们要再讨论一个最重要的，身为一个演员，其实他会面临到的就是挫折。那我觉得挫折最大的问题是，一旦打起来了，他可能就以后站不起来了，那怎么办？那我先问问两位的在学生，你们进来之后，你们目前没有遇到就是学习上的困难，包括表演课程的一种挫折？ 哦，这个一定是有的，因为毕竟跟完全以前不一样的表演形式，像以前社团就是比较疯癫，就是随便乱演，也不用人理你。那现在是有专业老师在指导你，当然可能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说，就是你演之前要做角色设定，但老师在你呈现之前会先看一下，了解一下。那当然有时候如果你设定做得不好，然后老师会把你全部打回票，那时候就会非常挫折，或者是说有些时候你没办法 handle 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也很挫折，就是为什么自己做不到，就是事情没有说很难，但是自己做不到，那就是一个挫折的来源这样。 那我反而想要问那个 QMO， 就是说你会不会遇到就是你觉得自己演得很好，或已经演得很尽力，可是老师却把你整个打否定票？ 有过啊，有过啊。 那你 会这样啊？ 那你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心理不平衡？ 你就不平衡嘛，就给他不平衡下去。然后，但是最终就你还是要回来，你得把它做好，这样。因为可能一样啊，就是你自己觉得好，不见得是大家都觉得好。而且老师看的比较多啦，也比较远，你大概知道问题在哪。 你会不会有一种表演的瓶颈，就是说你很焦虑，说怎么一直没有办法突破这样的要求？ 哦，会啊，会啊，一定会。 那你怎么样去释怀，或者说你怎么样去释放这个过程？ 就开始乱试啊，一直试，一直试，一直试到老师觉得好烦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的。 不是打电话跟女朋友诉苦吗？ 是还好啦，那是那是需要。 David， 你现在没有女朋友，你怎么办？如果你遇到这种 种状况？ 他就随便找一个， 随便找一个，没有这么随便，没有这么随便，我还是很清白的，好吗？ 好， 不是，就是遇到这种错的话，其实就是当下当然很苦恼，但是你回去就是要想办法来解决它，因为不去解决的话，就是东西会在那啦，对吧、啊？当然也是有时候真的气，就是烦恼过头之后吃个饭，睡完觉起来也就忘了嘛，所以就是主要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都是跟 partner 一起做戏，就是两个人做一出戏、嗯嗯嗯嗯。现在的情况，那其实就是跟 partner 多讨论，然后当然就是一样试各种不同的可能，然后当然就是多请问老师。像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我会去试一下问老师说，老师这样我如果这样演的话会不会比较好？然后当然老师就会继续给你意见，因为其实老师也没有不是要打压谁啦，就是要给你正确的知识这样。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说这种挫折，就是我觉得这种克服的过程还是很漫长，我觉得也没有办法说啊，我就把它释怀啊，或者是我就把它丢在旁边。就我个人经验来讲，其实像我们念文科的，我们要面对的是，诶，我们一个报告写好了，我们可能也认为多少应该说多少尽一点力，可是却被老师打回票，他理由可能是譬如说都抄的，或者说都没有自己的看法。可是你会觉得说，诶，我就已经超过我的想象范围，我说那我就会觉得，诶，那怎么办？我就很苦恼。那像这种过程有时候又短时间内又不能解决，那本身而且还有一个成绩的压力，所以我才想要请问两位，就是说对这一种又有成绩压力，然后又达不到对方的要求的时候，你们怎么样可否再进一步说明你们怎么样用一些技术性的方法去克服这种问题，还是说你就把它摆烂？ 是不会那么夸张， 不会 为了成绩着想还是不要是不是？ 当然就是、啊、这是个 考量 点， 对，这是个考量点。 还是说你想跟老师说我要换个角色不演这个？ 这可能没办法， 没有办法， 就是当下你被分配到那个剧本就是要把它演好，当然可能不是演出来之后可能不是最好，但是因为老师是告诉我们说，因为你现在才大一，尽量勇敢去尝试各种不同的可能，就算失败，一直是个课堂上的呈现，也不会有什么的太大压力。就是他其实老师其实除了给我们压力，也会排解我们压力啦。对，所以就是压力的制造者是他，排解压力的制造者也是他，这样。 我一个念那个戏剧表演的同学，他遇到最毒的一句话，就是对方跟他讲说：“你表演很没有料。”你永远只会表演这样的表情跟动作，而且你已经演了十多年。我同学当场崩溃。那我想说，也许你们现在还年轻，也许不会听到这样的话。他们就说你一成不变的演法，或者说你演不出那种实质内涵。我不知道你们未来会不会遇到这种状况。那我想说，先打预防针好了。如果你们遇到这种状况，你们有什么想法？ 我会反省， 反省没有用啊，没有用啊。他说你会说错在哪里？为什么会都演一样的？会被人家觉得你都在演一样的？ 也许是因为麻痹了，就是。太多，然后就是一直不停的反复做演出，其实演出也会麻痹，也会那个、啊、很多巡回表演的人演到后来都不知道自己在演什么东西、嗯、因为太多次，多到都不知道在干。 像我的同学就是演皇帝，演总裁，演平凡的爸爸妈妈， 这个人好像 对啊，然后演农夫，他可以演同样一套表情的， 跟皇帝一样， 跟皇帝一样的农夫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他就会，然后他又被他说演得很没有料。没有质感，感觉好像也没读什么书的样子，所以你要这样怎么检讨？对啊，所以我才想说，那像 Q 摩，你刚刚讲说你要怎么检讨，我还是听不太出来。 哦，就是去停一下，先停下来吧。 可是你停下来，你就没有收入啊，你就没有收入呢。就是 不管了，那总比以后全部都继续没有料来的好。 所以你会有一个李安的太太，是不是？ 应该是吧。 山猫同学，山猫同学，你如果遇到你的男朋友遇到这种瓶颈，你会有什么建议或看法？叫他不要演了，是不是？ 没有，我会直接先打他一拳， 打他一拳， 然后他自己想办法。 还是你会教他说演给你看看，是不是真的如外界怎么谣传的，皇帝跟农夫是演一样的？ 他怎么演，我一定看得到嘛。 所以你会给人家有些什么建议吗？是先教他休息，还是说先教他去美国念书？ 应该说看那个时候的情况吧。 你大概基本做法会是哪样子的？ 就是我会希望他先自己想通啊。 我觉得当局者迷还是很困难，所以你会希望他怎么想透？去出家吗？ 参悟一切。 别出家。 出家就把他淹了，是不是 ？OK， 好，就是我还是想听一下，就是你作为另外一半的一个陪伴者，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或做法？ 我觉得他自己就可以，他自己本身平常就可以表达很多不同角色的性格，这样。 只是他在台上可能显现不出来，那我会要求他放开一点， 一定要打一拳，所以打那一拳是重要的、 哦、没错，一定要打一拳。 好，我们请那个比较有料的比较有料的那个 David 来分享，你遇到这种状况你怎么排解， 是刚刚那个皇帝跟农民演一样的状况吗？ 对啊，他还有演平凡爸爸都演一样。 对啊，因为毕竟一个工作做久都会有职业倦怠，那就是可能真的就是已经，你可能真的已经疲乏，你可能没办法演出另外一种戏路的时候，当然是先想办法去把自己，那叫什么，那叫倒空嘛，就是把自己也已经可能被演某角色捧到一个高处的那个情绪或是那些名声全部忘掉，可能先去休息啊，或像贾博士去印度灵修一下之类的， 换言之休息。 对，就是去休息下让自己就是让自己空掉，然后再才能填满下一个角色这样。 因为我同学后来他自己的亲身经验，他后来竟然借助烟跟酒，他一直说抽烟喝酒好像会有一些灵感，是吧？你们同意这样的话吗？ 不同意。 抽烟真的不能有灵感吗？很多大型创作都在精神疯癫中做出来的。 那是精神疯癫，这跟抽烟没有关系。 通常精神疯癫完之后就是自杀。 所以你们认为，就是应该说你们看你们的那个学长前辈，他们是否会借助烟酒？ 因为我们之前有些剧团就是做一些前台的实习，那有时候会接触到演员，那演员他们几乎就是十个里面有八个都在抽烟。因为我们只是就是有看到他，但是也不太能跟他聊说为什么要抽烟。那当然我们看到现象是这样啦，然后我们班上也是有人在抽烟，所以我想这是他们的一个方式，但是他们也不至于过量。就像我的方式可能是让我去可能去休息啊，或者去旅个行之类的，他们是如果他们能从抽烟，因为抽烟比较快嘛，一根烟不过几分钟就可以让自己心情平复下来，他们有这种方式，我觉得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啦，对吧、啊？ 所以你们认为就是从事比较刺激性的一个活动是否有助于创作的一个能量产生？ 刺激性的活动是 我要来爆料，就我同学有接触一个音乐制作人，他也是写歌很有名的，他说他的最成名的一首歌竟然是在高潮中出现的。这样是不是很十八禁？对，他说亲身目睹。所以就是说 小朋友都睡。 对对对，所以你们认为这样子是不是一种天赋的灵感，天赐应该是天赐的灵感在激情中出现，还是你们觉得不必做大事业，只要把眼前演好就好？ 就是灵感是不一定要从那个这方面的刺激来，除非你真的是已经江郎才尽，或是你梗都用完了才需要从那边来。因为灵感其实来自四面八方，你可能今天看到一个事物或是一件事情，你可以去做很多的发想，或是做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那都是可以的。那如果有些人需要做到这样的话，那可能他们可能真的是压力很大，可能他们有一些名声上的压力，需要更创新。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有什么包袱啦，所以不管怎样失败就算了。所以我们灵感当然可以来自四面八方啊。那我觉得那种人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有包袱，所以才需要一些比较更刺激或是更创新的东西来激发他们灵感。 好，现在来休息一下，我们要来请今天的那个寿星大来宾，我们要请他来点一首歌、 啊、我要点一首歌吗？哦，谢谢谢谢。好，那我、这边可以点大陆歌手的歌吗？ 可以，只要 YouTube 找得到的话。 好，那应该找得到。我想点那个朴树的平凡之路。 好，那你有什么留言吗？ 留言吗？是我想给就是不管是是不是毕业生，或是你可能现在在生活一个瓶颈上的人，就是其实平凡也不是什么坏处。那想变不平凡的话，就是你要如何在平凡的人生中找到一点惊喜，才能更长久的下去这样。 好，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什么歌名呢？ 平凡之路。故事，你真的在听吗？